喜欢吹着风，我们的故事简单却很生动。每当夏天我就喜欢吹着风，我们的故事简单却很生动。 每当夏天我吹着温暖的风，我们的故事简单却很生动。花瓣掉落在我的手中，握着我们曾经的感动。 除了生活当中是贤妻之外，刘涛在电视剧中所塑造的角色也是深深地印入大家的脑海当中。这首《红颜旧》前奏一响起，你是否又会想起了霓凰郡主和林殊的爱恨离别呢？一起来听到《红颜旧》。 别离难忍忍别离，狼烟烽火何时休，陈王百口尽东流，蜡炬已残泪难堪，江山未老红颜旧。此心何寄，红颜旧，任凭斗转星移，唯不变自己拥有。狼烟烽火何时休，陈王百口尽东流，去一餐泪难干，江山为了红颜旧。烟烟雨无人却又别离，托红颜难去，不知此心何寄。红颜旧，任凭斗转星移，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Gold and feathers 暖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作为电视剧《雪山飞狐》的主题曲《雪的道别》，朱茵的悲情演绎是否又让你动容呢？一起来听到《雪的道别》。 但可惜很清楚，痴恋的福却是劫。遇上你就似爱上了苦涩，哪怕一转身分手作结别了，而我爱意更坚决，世上更寒，爱变更是狂热，现实若冰冷窒息，追忆中请记住我，留住这最美的爱，如雪般纠结，不会怀念。就算这世界永远也再没了风雪，愿这一首歌始终可点起你热血。舍不得，请听我说，这爱遥远却更觉体贴，世上更寒，爱变更是狂热，现实若冰冷窒息，追忆中请记住我，留住这最美的爱，如雪般纠结，不会怀念。上了苦涩，哪怕一转身分手作结别了，而我爱意更坚决，世上更寒，爱变更是狂热，现实若冰冷窒息，追忆中请记住我，留住这最美的爱，如雪般纠结，伤更寒，爱变更是狂热，现实若冰冷窒息，追忆中请记住我，留住这最美的爱，如雪般纠结，不会幻灭。只有道别， 周迅的声音非常有魅力，有一种澄澈的沙哑，你时常会有这种感觉，她的声音是暖的吗？在这暖的下面藏着深深的黯然，她的声音是冷的吗？ 但在这冷下面藏着迫切的渴望。一起来听到他的《看海》。 因为我们最浪漫的相片，我有冷落的直觉，原来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 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听到来自林宥嘉《说谎》。 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才会结果